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8。北京晴，8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第5篇，科创多核处理联动升级。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听取一年来脱贫攻坚情况汇报，听取 H7N9 疫情防控情况汇报，部署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管理。 人大常委会第90次委员长会议举行，听取有关议案和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张德江主持。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54次主席会议并讲话。 住建部部长回应2017年房地产市场热点问题。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用药保障范围，有利于减轻参保人员目录外药品费用负担。 央广时评：整治村霸靠政府、靠党员、靠群众。 以下是详细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北京的科研院所、创新机构纷纷布局天津、河北，将创新资源在区域内高效整合，探索出一套北京创新核心、天津综合支撑、河北承接转化的协同新模式，为区域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今天播出第5篇，创新多核处理联动升级，采制央广调研行报道组。 在位于天津市武清区的中科院化学所生产研发基地里，正在产业化生产一款高强度的新型泡沫板，适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产业。中科院化学所生产研发基地花落天津，首先看中了天津先进制造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优势，同时也看好天津发展高端制造过程中留下的广阔市场。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杨世勇： 如果用它跟碳纤复合做成复合材料以后呢，1平方厘米呢可以承受1000公斤的锂，有飞机的制造基地在天津，3020、3030年都过来了，航空制造业、包括电子业、包括北京的一些产业往转移，恰好在这个地带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京津冀科技创新一体化，智力为先。北京的90多所高校、300多家科研院所、1.2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些曾经让人艳羡的智力资源，如今也已成为三地共享的财富。3年来，以中科院为首的科研院所、知名高校，通过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建立产业化基地等形式落户天津，形成了强有力的研发转化能力。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朝兴： 中科院在京建立各类研发平台18个，院士合作项目累计达到410余项，累计投资超过了53亿元，累计吸纳北京技术合同交易额100亿元以上，向河北输出的技术合同近1000项。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核心在创新，而重心在联动。中关村作为首都科技创新资源最集中的区域，如今也在积极布局天津、河北。在中关村与保定共同建设的创新中心里，企业不仅能享受到河北的优惠政策，利用上天津的研发能力，还能依靠上北京的智力支撑，形成了1+1+1=3的创新合力。落户在保定中关村的北京绿电宝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三地联动的受益者，公司副总经理尹飞： 像我们新成立的西武科技是生产运营放在保定，然后我们的研发是在天津，我们的这个资本资源是放在北京，我们也是三地布局，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它每个地方的这个优势嘛。 京津冀三地的科技研发正在改变过去凭借一己之力搞创新的局面，形成了多核处理的开放共享式创新。国家云计算中心率先落地河北张家口，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行动计划的规划蓝图中，到2018年，京津冀地区将形成以科技创新园区链为骨干，以多个创新社区为支撑的升级版创新共同体。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世祥： 我们坚持呢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就是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支撑带，形成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产业对接成果， 让创新资源在区域内实现自由流动、高效整合。京津冀三地探索出了一套北京核心创新、天津综合支撑、河北承接转化的协同新模式。在北京市市长蔡奇看来，只有跳出1亩3分地，打造京津冀的创新链、产业链、园区链、价值链，才能打开经济结构的新空间，形成新的增长极，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破行政 分割，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区域内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放大北京科技创新优势，为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打开空间，有效带动区域走内涵机遇发展的路子，形成新的增长机。 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型的更多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2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听取一年来脱贫攻坚情况汇报，要求扎实做好今年脱贫重点工作。听取 H7N9 疫情防控情况汇报，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部署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管理，更好激活力补短板惠民生。要求进一步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促进产业升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去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创新机制、合力攻坚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贫困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在今年工作中，要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倾斜扶持，增加转移支付等财政投入，更有效实施产业扶贫，完善督查核查机制，加强建档立卡、项目资金等管理，对弄虚作假、贪占挪用等严肃问责，加大部门、国企、对口地区和社会力量帮扶力度，调动贫困群众努力脱贫的内生动力。会议指出，今年我国 H7N9 疫情与往年相比来得较早，病例数增加，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效开展联防联控。下一步要公开透明，及时发布疫情权威信息，做好病例救治，最大限度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强化疫情监测预警，严厉查处违规运输、经营屠宰等行为，推行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冰鲜上市新模式，促进家禽产业升级。会议认为，按照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扩大社会领域对民间投资开放，有利于补短板、扩就业，增强群众获得感。会议确定进一步放宽准入，制定引导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建设运营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设施的方案，对社会需求大、群众呼声高的领域要尽快有突破，对社会领域民办服务机构实行并联审批，不得互为钳制，加大土地税费等扶持，强化市场监管，出台促进医疗、养老、旅游等融合发展措施。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674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条例从残疾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理念、入学安排、教学规范、教师队伍建设以及保障和支持等方面修改完善了相关制度。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分别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一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做好中长期合作发展规划，促进双向贸易投资持续平衡增长，加强创新政策交流与产学研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扩大留学生和实习生交流规模，希望一方为欧盟全面彻底履行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所做承诺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张德江在会见时说，中意两国立法机关交往的首要任务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合作共识，营造良好的法律保障环境，促进两国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友好合作，推动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分组审议了 拟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审议。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工作报告稿表示赞成。大家回顾总结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普遍认为特点突出，亮点纷呈，特别是在大事要事上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创制性的处理辽宁拉票贿选案的有关法律问题，依法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作出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立法工作持续取得新成果，一批重要法律相继出台，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以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重点，加强执法检查和工作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发挥主体作用，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充分发挥服务国家大局作用。与会同志对修改完善工作报告稿、加强改进人大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0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情况的汇报，关于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情况的汇报，关于接受徐显明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待拟稿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议案和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进一步审议修改后，提交第9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主持召开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原则通过全国政协2017年视察考察调研安排。俞正声强调，开好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对圆满完成本届政协履职任务非常重要，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上来，组织委员专心致志开好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草案、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增补名单草案、关于免去郑立忠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草案，提请第19次常委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田伟、侯小琴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第19次常委会议追认。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未来房价走势如何？住建部负责人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应。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1月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中，11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3个城市环比持平。对于未来我国房价的走势，昨天住建部部长陈振高表示，预计今年1季度房地产价格会继续趋于稳定。 那么从同比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住宅价格连续4个月持续回落，二线城市呢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比2个月回落。不论是从环比看还是从同比看，预计今年1季度房地产价格会继续的趋于稳定。 2017年房价将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尽管2017年房地产市场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认为有利条件更多，我们有能力、有办法来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 陈振高也解释称， 稳定健康发展的标准就是不出现大起大落。 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昨天表示，房地产税的问题是18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任务，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了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版目录扩大了基本医疗保险用药保障范围，有利于减轻参保人员目录外药品费用负担，也将对临床用药技术进步产生推动作用。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最新公布的2017版目录，西药和中成药部分共收载药品2535个，比09年版本增加了339个，其中新增儿童药品91种，接近全部增量的30%。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林： 因为现在很多儿童药靠什么呢？靠成人药给它掰碎了，变小剂量，都是在临床通过大样本的病例来摸索，所以这是一个药物研发比较缓慢的过程。这一次呢，为了能够强化儿童用药，社保部专门邀请了儿童药的专家，这还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按照侧重重大疾病用药的原则，此轮调整将癌症、血友病、糖尿病等的常用药基本纳入了药品目录或谈判范围。 比如说像伊瑞萨啦，是吧？吉非替尼了，实际上医保就是对重大疾病的一个回应，使得这些价格高、临床又急需的药物，它有机会进入医保的报销目录。那也就是今后肿瘤病人再用这些药，就要给予报销了。 目录同时确定了45个拟谈判药品，其中一半是肿瘤靶向药，涵盖白血病、肺癌、胃癌等常见肿瘤。一旦相关企业有谈判意向，达成一致的药物品种就将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在国防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就海军远海训练、南海形势、军队院校改革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央广记者聂红杰、黄伟伟、楚文娟报道。 记者会上，对于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近期开始在南海巡航的问题，任国强指出， 我们对于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在南海的活动情况是掌握的，我们希望美方切实的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关切，切实的尊重地区国家为了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我们也尊重美国依据国际法享有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任国强表示，中国向中朝边境增派1000人以防突发事件的报道纯属捏造。有报道称，日本有意提前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为日本引进萨德系统和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铺路。任国强回应说， 我们敦促日方啊，以史为鉴，恪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多做有利于与增进与邻国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关于中国海军近日在东印度洋进行训练的提问，任国强强调， 这是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组织的一次反恐反劫持的演练，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执行国际护航和反海盗任务的能力。 菏泽市鄄城县地处鲁西南欠发达地区，是山东省扶贫开发重点县，通过设立扶贫车间，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帮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脱贫的新路子。央广记者刘颖超、山东台记者于慧诗、菏泽台记者张丹丹报道。 在鄄城县彭楼镇彭楼村的就业扶贫车间里，48岁的郭凤云正熟练地操作着手里的缝纫机，计件工资，工作时间灵活，离家近，一点不耽误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这让郭大姐在这里工作得很安心。郭凤云： 这是包括了，我1000多、2000那吧， 也行，照顾了也挺方便的，离得也近，离家挣个零花钱也挺好的。 鄄城县扶贫干部在调研时发现，约65%的贫困人口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但大部分苦于没有文化技术，找不到活干，还有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方便外出打工。鄄城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村小学旧址、村集体活动场所旧址和闲置民宅等，在村里设置就业扶贫点，让贫困群众就近就业。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吸引了大量的村民。试点成功之后，鄄城县在每个行政村新建或改造了一个300平米左右的扶贫车间，将一些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村里，明确要求扶贫车间内贫困人口的用工比例不低于30%， 并且在用电、租金等方面给予安置贫困人口较多的企业一定优惠。工作送到家门口，让许多无奈外出务工的人员返乡就业。村民张喜喜： 因为家里边有这种厂子了，在家也方便，然后还能照顾孩子，然后工资也跟外边差不多，为了方便孩子学习，然后就在家里边干了。 截至2016年底，鄄城县共建成扶贫车间1803个，吸引383家企业入驻，直接安置和带动约19万名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57000多名群众脱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频率中国乡村之声昨天在湖南与10几家县市广播台签订了合作意向，中国乡村之声的节目将植入到这些县市正在建设的村村响工程中，使广播惠农，真正惠及农民群众。央广记者蒋奇、徐伟、邓文辉报道。 全国各地广电系统把广播村村响工程作为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三分在建，七分在用。通过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合作，在山东汶上、宁夏青铜峡等地的村村响工程中，农民已经切实得到了实惠。 我们种小庄子，这个咱家家户户都有电视了，还在安个广播呢，有什么用呢？这一听呢，确确实实是讲的呀，什么技术帮助啦，防止病虫害的一些知识，真能体会到小时候的这个听广播的一个感觉了。 近年来，中国乡村之声已与山东、江苏、四川、宁夏等省区的一批县市广播台展开合作，通过转播节目充实到村村响工程的内容中。广播村村响不仅被农民群众称作信息港、欢乐园，还在防灾减灾的应急中凸显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处长沈奇： 我们村村响建设以来，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去年的这个抗洪救灾，我们没有死一个人，这是和以前的我们同时期其他省份的一些救灾产生很大的这个对比。 目前湖南省已经投入近6亿元推进全省村村响工程。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大寨村质保主任张忠燕收取保护费开设赌场寻衅滋事，形成了让村民敢怒不敢言的恶势力团伙。2015年组织成员被抓获归案，张忠燕一审获刑25年。央广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周文如报道。 治安队是张忠燕组织家庭成员加上招募一大批武校学生组成的，名义上是维护村里治安，干的却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的买卖。开设赌场是张忠燕团伙的重要获利渠道，经营过程中为垄断大寨村赌博机生意，与他人聚众持械互殴，并利用治安队暴力互赌。新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社控中队队长傅兵： 外来人员在里面然后进行赌博活动，在赌博活动的过程当中，团伙声称就在里面可能涉嫌偷分，以此为由对他们进行这个殴打，甚至到最后直接把人脚趾盖直接拔掉，妄图利用金钱去收买被害人，想让他们息事宁人不要报警。 张忠燕除了是村里质保主任，还是村里的电工，在此期间村里电价是正常电价的3倍，村民有意见就拉闸。仅2012年到2014年3年期间，张忠燕通过私自抬高电价赚得电费差额100多万元。2016年6月，新郑市人民法院依法对张忠燕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公开宣判，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7个罪名，一审判处张忠燕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罚金31万元，判处其他18名组织成员有期徒刑16年至1年不等的刑罚。新郑市公安局副局长郭铁明： 公安机关对这个黑恶势力原则就是零容忍，特别是对盘踞在农村的欺压群众、横行千里这种黑恶犯罪团伙，公安机关定要用法律武器还给社会一片法治蓝天。 央广时评：整治村霸靠政府、靠党员、靠群众。撰写徐冰。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依法查处了一批横行乡里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中央多个部门表示坚决铲除村霸毒瘤，绝不允许村霸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村霸有4个典型特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乱政就是扰乱国法、操纵选举；抗法就是对抗政府、煽动滋事； 霸财就是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行凶就是违法犯罪，残害无辜。村霸往往借助一方的宗族势力，窃取村委会主任、村治保主任等位子，形成天是王大，我是王二的无法无天的局面。一些村霸无恶不作，一些案件触目惊心。村霸的出现让广大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更侵蚀了基层政权，让村民失去信心。之所以出现村霸，跟某些地方对基层政权的监督不力、管理缺失有关。首先是对于村主任等基层干部的选举没有充分监督，在个别地方贿选横行，或者威胁恐吓操纵选举，一旦当选就任人唯亲、胡作非为。上一级政权和有关部门却以为任务完成，把村民自治当成撒手不管，任由一些村霸为所欲为，甚至认为他们是能人强人，能镇得住，这无疑是一种纵容包庇。其次就是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组织涣散，基层党员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没有了党的领导，不能发挥党员的作用，村霸更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最后，整治村霸还需要群众的支持和监督，有关部门要正确对待来自基层群众的声音和举报，绝不能把村民的举报等同于告黑状，把农民的上访等同于刁民闹事。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哪怕是一些苗头，务必认真对待，积极回应，让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相信法律。打击村霸必须彻底铲除产生村霸的土壤，只有靠上级政府依法管理，靠基层党组织有效领导，靠乡村群众积极自治，才能有美丽中国的希望田野。 国家旅游局昨天透露，即日起到五月，将联合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春季行动。近期将组织对云南丽江、江西婺源等七个重点地区进行重点督查，严厉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顽疾，查处一批违法违规企业。 各地扫黄打非部门严厉打击利用网络交易淫秽色情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昨天，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布八起典型案件，集中曝光不法行为。 首届“守望正义，群众最满意的基层检察院”发布仪式昨天举行，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等十个基层检察院获得命名。 内蒙古自治区昨天集中表彰了100个文明家庭和160名2016年度“三八红旗手”标兵、“三八红旗手”及“三八红旗集体”。本台驻站记者郑颖作为新闻媒体代表，获得“三八红旗手”称号。 联合国安理会昨天一致通过决议，再次延长对威胁也门和平安全和稳定、阻碍政治过渡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到2018年2月26号。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昨天否认总统朴槿惠考虑在宪法法院就弹劾案宣判前主动辞职，以换取免遭起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一鹏、卫东，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